月亮长毛，不可小瞧。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 是。 Thank you.

你有什么吩咐？ 这火棒绣得正好。 那是四凤绣的。 我也曾绣得一手好火棒。 是是是，你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。 我们最后悔的事情， 我不后悔。就在这客厅，你对我说，难道你忘了？ 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 你说，为了我，你不怕犯人人大罪？ 你这个下等女人。

家里四门教位，到哈大门我喊了五都哈大臣去做那张小了， 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。 听说是弟弟名人去找他，不与我心中乱日骂。 哎呀弟弟呀弟弟，你得饶人之天饶人，就比姑姑将他真忘吧。 真把我进屋头了，我何必为他咋急啊。他虽是本人乡下人，为娘救人到庙内，我听他进屋本名，本名是一下他的嘞，再看他本面红人，不合气浑身不沾光点鬼，举止应动多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犯，谁信他为娘举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到庙内。弟弟呀弟弟，你虽说名人有用心，貌似。

在家中他不叫元帅，叫娘亲。 转到了洞，你们努力啥子争功名，为是强强一个，你们为是奸奸当人，怒翁弓马要弓马，岂不苦少为好把心，听我令者我有伤，不听令平战不用情。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。